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好的，各位亲，欢迎回来，继续踏上我们的穷游之旅。那下一站呢，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伊犁的果子沟。果子沟沟内呢，峰回路转，峰峦叠嶂，峡谷回荡，野花竞放，飞瀑涌泉，曾被清人齐运士称之为奇绝仙境。当地的野苹果其实也堪称是一个绝景，其他地方是绝对欣赏不到的。那这里北上呢是赛里木湖，南下伊犁河谷，著名的峡谷孔道，三亚二国道呢就在山谷中曲折盘旋延伸。如果驾车在这样的道上行驶一下，我觉得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吧。中国人很喜欢竹，尤其是文人墨客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上海的嘉定还有一个竹刻博物馆呢。这个博物馆可是我们国家首家竹刻专题的博物馆。嘉定竹刻呢已经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，深藏在小资小调氛围当中的竹刻精品，远离沪上的喧嚣，安安静静地去欣赏一场竹刻的艺术完美，那也是一件不错的美事儿。去嘉定小城，可以安安静静地感受竹子的真谛。 绝配的恋人，你根本也未有出现，还是已然逝去，怀疑在某一个国度里的某一年，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，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，夜夜为我失眠，从来未相识，已不在这个人极，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，莫非今生缘定配

去感受一下东沙镇的那份传承。嗯，它的地点呢，在浙江舟山岱山岛西北端。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呢，仍然是在新疆，是新疆的巩乃斯林场。巩乃斯河汹涌溪流，远山寒带，奇峰突兀，花草迷谷，雪山倒映在湖水当中，漫山遍野都是松树和野花。林场有瀑布飞溅，泉水萦回，景色迷人。其实有很多时候想一想，我们去看风景，风景何尝不是在看我们？风景看我们的时候，看的也是我们的心境。只要风景秀丽，无论它是否名声在外，当下便是最好的。其实想来这里也是蛮容易的，在新疆的河境沿巴音布鲁克公路主干线行走，便可来到这里。 情不耐无尽恨，我已不知身是客，一生贪欢，独自磨平难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情不耐无尽恨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生贪欢，独自磨平难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，天上人间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逍遥昨夜又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犹在，只是朱颜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Thank you.